听经典音乐就在 FM 九六九。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。 你我走上舞台，唱出心中的爱，迈出青春节拍，为我们的今天喝彩。 带上你的故事，你快跟我走，走不完的路上我对你招手，猜不透的明天它自由那么去，抛开你的恩和怨我们继续。 窗外更是路 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

息，在玻璃窗上喝出你美丽的名字。寂寞来时这雨衣到底放在哪里？有什么方法让两个人不分离？